喂，咁啊，讲下呢个有两套新剧啦，都系同超能力有关啦，仲有两套嘢，连个题材同啲能力都有好多嘅相似嘅，系啦， 连个题材都基本上一样添啊，系。 嗯，系啊，咁啊，纷纷介绍下。 一套就系同 Marvel 有关嘅， 嗯， 就叫做《斗篷与匕首》啊。 系啦。 应该就系 Marvel 啲 superhero 嚟。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啦，漫画 superhero。 嗰个播放平台叫做 Freeform 啊。 咩嚟嘅啫？ 其实都系 ABC 电视集团嗰啲旗下啲有线电视网络嚟嘅啫。 明白，即系其实只不过系即系等于有线都有几个台嘅，咁嗰啲咁啦。 系啦系啦，系其中一个、嗯、一个。 即系其实就系电视嚟嘅，电视播嘅，好清楚。 电视嚟嘅。 系啦，咁介绍埋另一套系咩？ 那个叫做 Impulse， 嗰个就比较奇怪啲，即系嗰个就应该系十年前《侦查》嘅续集啦，你可以当佢 系。系啦。 吓、啊，咁佢就喺 YouTube 度播嘅。其实直头系 YouTube 自己拍嘅，其实系。 系啦，佢叫 YouTube Red 咁样嘅一个嘢，咁、嗯、其实系会搞一啲所谓自创嘅。 嗰度已经一次过摆晒十集出嚟噶啦。 嗯，即系呢叫原创内容啊，佢哋叫做。 系啦系啦，咁 YouTube 就播晒，即系摆晒十集出嚟，即系你可以任睇噶啦，其实已经系。 唔系，但系得要俾钱喎，即系得咩？话头三集， 一二三集咧就免费嘅。 系啦，想睇落去咧， 就四集开始就要俾钱。 就唔该俾钱， 系啦。个价钱就系16蚊港纸一集嘅。 哇，咁样 系啊，系咯， 嗯， 就我谂你免费睇咗头三集先啦，睇下啱唔啱口味先啦。 嗯，我就一般啦，系啦， 系啦，系啦，咁啊，咁点咧？咁讲边套先咧？系。 系唔系咁？但系纷纷觉得边套好睇啲嘅先？你觉得 Impulse 好睇啲嘅？ 如果你两套并列咁比咧，我觉得 Impulse 好睇啲嘅。 啊，我啊反而调转喎，我啊觉得嗰套咩话咩斗篷与啲匕首好睇啲嘅。 哦。嗱， 即系夹硬要比啫，当然大家好相近嘅。 麻麻地嘅啫， 其实。系啦，冇错啦，唔系话真系好睇意思，好好睇，即系为之嗰套我就冇。冇睇咁辛苦，我反而我唔知乜 Impulse 我睇得闷啲，因为可能佢 因为讲下我嘅感觉。 好啊好啊，因为可能佢单一就主要讲个女，即系起码第一集系咁。咁但系咧，嗰个话晒呢个有嗰两个人啊，唔系两条线讲系咪冇闷？即系咁解嘅啫。咁同埋佢牵涉嘅嘢又层面多啲，即系佢唔系净系讲佢一个人，佢系屋企自己啲阿妈咩都有问题咁。但系 Impulse 就几 focus 喺佢度，咁而其他人咧第一集咧几乎冇出过场嘅，即系就得开。头嬲尾出一出嘅啫，咁咯，咁咯， 咁讲下 Impulse 先啦， 好啊，好， 因为佢得一个， 系啊。 咁Impulse 其实我睇翻资料咧，佢就系侦查嘅续集嚟， 系 未必一定系正式嘅续集，但系小说佢话三部， 佢同一个世界观啦，应该咁讲。 系啦，咁、而呢一套 Impulse 嘅女主角咧、我睇翻资料咧，佢就话应该系侦查个主角个女嚟嘅。 哦，即系佢系阿 Elekin 个女。 系啦，即系话佢喺套电视剧里面。讲嗰、那个佢阿、女主角个爸爸而家出走走咗去咧、其实嗰个应该就系侦查嗰个男主角啦，即系已经系。 咁、即系有机会啊 ，Elekin 会出场啦。 即系未必系，唔知系咪佢做啦，但系嗰个角色有机会会出 場。即系有黑武士系嘛，终于变咗黑武士翻嚟。系。 咁讲呢度其实我净系睇第一集，咁又讲嘅个女主角啱啱好，啱啱就醒觉翻，佢都有嗰个侦查嘅能力。侦查嘅能力其实就系、穿越一啲唔同嘅地方啊！ 即系 portal 啦，跳啦， 瞬间转移咁样啦， 瞬间转移啦， 就系有呢个能力。佢唔知自己瞬间转移嘅，佢仲可以带埋人哋瞬间转移嘅， 系、 或者带埋啲物件啦，又或者系系啦。 但系个女主角系特别嘅，同其他嗰啲都唔同嘅。 系啊系啊系啊！ 佢可以将周围嗰啲空间咧，即系成沙烂啊！即系好似中咗大铁人个原子能死光咁样，即系向里边萎缩。咁你可以话佢咧 系转移咁样嘅 吓咩啊？ 即系压缩咗，跟住转移咁样咯。 系啦，即系可能佢嗰刻系好似形成咗好似黑洞咁啊，成嗰度冲咁即系扯烂咗啲向里边扯烂啲。 我反而觉得电视嘅表现效果好过当年侦查添，仲系。 咁呢个特技上就冇办法嘅，始终嗰时系十年前啫。 电影啊嘛，但系 系啊，但系你十年嘅电影嗱，咁你十年前嘅电影嘅特效，可能而家电视都超越到嘅，有咩咁出奇？ 嗯，咁啊系，但系我中意佢嘅表现手法嘅，其实我都 即系而家嘅电视嘅嘢都一定劲过当年 Terminator 啦， 系啱啱， 即系冇咁讲嘅， 做得靓唔靓啊？我系讲个表现啊， 系表现系， 我觉得呢度做得唔错啦，我觉得系。 咁佢渣烂啲嘢嗰下，可能佢系 physical 嘅，我觉得佢唔系 CG 嘅，我怀疑。 哦， 哦咁，哦， 唔出奇嘅，因為可以噶嘛，你真係渣啦，整爛架車， 將嗰啲嘢， 係啦係啦，因為佢跟住係啦，跟住佢真係掀開個車頭個車尾箱，咁佢嘅腰佢真係渣痕咗喎，佢唔係獅子整喎，即係我諗係得嘅，我諗係得嘅嚇， 應該得嘅，應該， 咁啊真係得嘅，係啦。 咁同埋兩套劇咧，其實個女主角嘅背景都幾相似嘅， 係冇錯， 單親媽媽。就帶住個女周圍去揾其他嘅男人，但係揾來揾去咧都係錯嘅個對象，咁啊其實搬來搬去嘅，咁令到個女仔就有個反叛嘅性格， 嗯，都係咁， 就好明顯你就會將兩套劇咧個女主角比較啦， 嗯， 但係我當我將兩個女主角比較嗰時咧，我就中意 Impulse 嗰個多啲嘅， 哦， 因為佢真係做到叛逆少女嗰個感覺， 哦， 扮出嚟本身乖乖女，但係就扮叛逆啊！佢連由型格到佢做嘅嘢都係叛逆啊！ 哦 ，OK OK OK， 演出係好過匕首嘅係。 哦，如果咁你講個演員演出或者係啦， 嚇咁所以我啊中即係起碼第一個演員吸引到我繼續追落去啊嘛。 但係匕首咧，佢嗰個角色就要講佢徘徊喺呢個黑暗同埋光明啊嘛。即係佢就講佢自己，其實佢係有錢女出身，咁就因為個老豆衰咗之後，先至搞到即係家道中落咁，咁無端端搞到自己要周圍呃人錢，變咗嚇瞓街咁就係咁。咁佢唔係街啦，係咁講，即係喺荒廢嘅教堂裏邊，咁變咗好，即係佢，但係佢成日咧回憶入邊咧，佢就成日記得自己細個有跳芭蕾舞又成，佢都好想變翻以前咁。所以佢偷嘢，佢成日好強調㗎。佢平時著啲好黑色咁嘅，但係佢成日想變翻白。咁其實你睇到佢嗰個超人狀態，其實佢係白㗎嘛， 白色嘅。睇翻漫畫造型都係白色嘅， 係啊，即係其實 好 sexy 添，仲要 你會見到咧，其實佢係會徘徊喺一個黑暗同光明之間嘅一個角色嘅時候咧，咁可能佢又唔可以話揾個女係。太過淨係曳樣啊！ 係，可能係佢要做兩 係啦，佢兩樣都要做啊嘛。咁變咗其實話唔定佢其實後屘做光明嗰個仲多啲。咁佢只話佢開場嘅啫，係咁啫。咁要俾佢做咗幾集曳樣先。咁變咗你揾個人嗰陣，可能你都要即係你要符合翻佢正式嗰個形態啊嘛。咁可能係咁，所以佢變咗選角上會。佢要揾個做得翻乖咁，我冇辦法啦。即係如果曳曬咁，你到時扮翻乖，你反而唔似咁點得咧？係咯，即係揾人做真人色拉門，到底佢應該似越野兔多啲啊，定似色拉門緊要啲先咁？咁好明顯，佢哋就會揀笠咗個地拖假髮會靚，即係緊要過佢平時咯。都明顯佢哋都係咁揀係咪？咁呢度可能佢都係揀咗佢嗰個正式嗰個形態係會符合啲嗰個型啦。咁佢而家呢黑化夾硬整嘅啫，係咯。我覺得有機會係咁。咁但係呢個就唔同 Jumper 可能佢根本點由到尾都係可能係曳樣咁，佢咪唔需要 叛逆少女嚟。 叛逆少女咁，你咪唔即係俾佢喺度直接揾一個咁樣咯。即係你即係等於你死侍入邊個爆炸女咁，你唔佢唔會變做乖女噶嘛。咁佢唔使揾個可以。扮到乖女噶，系咪？系咯，系咯，系咯。 同埋我啊觉得Impulse 嗰度摆咗个谜题，我比较吸引我追落去、 哦、反而系咁 ，OK。 我觉得因为佢开头同结尾就讲有一个好似都系识 都系Jumper 转移嘅杀手，佢将啲唔同嘅人搬去北极定南极咁样， 系咯，极地就摆咗一个冰原咯，咁就走去冻死 有咧，仲即係已經殺咗好多人。 係啦，初初係一個嘅。 邊個人嚟嘅咧？ 林元祥就見到原來已經好多死屍嘅嗰度。 係啦係啦，咁嗰個咧係有少少，即係令到我想追落去嘅。 哦，但係我呢個反而對我嚟講係有問題啦，因為咧佢就係得開場同嬲尾，唔係落出國中一提都冇提啊。咁中間就如果以佢第一集啫，咁我又未睇後邊，咁我就覺得哇，點解佢中間提都冇提呢樣嘢咁即？即係我就唔鍾意咯，翻嚟呢樣嘢上面。 哦，咁樣。 係啦，即係如果佢中間都唔該講少少關係呀，咁或者可能就會好啲。即係咁唔知我翻嚟覺得齋咗，即係呢一套喺成個整體係啦，即係唔同人同感覺啫，係囉。 係真係唔同睇法啦，呢啲 感覺啦。豐富啲嘅對我嚟講就嗰個咩斗篷與 匕首，係啦，斗篷與匕首咧就太過正路嗰啲 Marvel 嗰啲 青 少年向嗰啲咧，即係 咩都好快講曬俾你聽啦，即係嗰、那個 冇錯 政府嗰、那個轉油台嗰個發現， 係啊， 嗰啲嘢你只知道一定係同嗰度有關 嘅，係啊，嗰、那個公司啊，即係嗰個公司後面一定有啲嘢，甚至乎佢哋嘅超能力會唔會係關乎一啲嘅實驗事咧？即係其實唔係突然間。 系咪有關咧？咁你其實你好似你已經知道曬嗰啲嘢啦， 都估到啦，估到有啲關係啦，係咯。 即係個路向其實好清晰嘅，佢係。 冇錯。 咁反而就冇乜點牽住我想睇落去咯，即、嗯、係我會睇，但係就冇咁吊住我口味咯，反而係。係、 嗯、 啦，我嘅感覺就係咁咯。 我諗嗰個斗篷同匕首個係佢兩個嘅關係會點咯？即係佢嗰個哭係即係。 嗯， 即系佢两个系咩关系嘅？因为佢各自又有男女朋友嘅， 系冇 系啊，但系佢哋明明 最屘佢哋两个会走埋一齐， 系啊，明明讲到佢哋喂好天造地设嘅，佢个超能力简直系双子咁样，系两个呼应咁样，而即系系咯，即系点样会产生个超能力，都系佢两个互相即系、就是、一齐，即系直情超人历史嚟噶嘛，要佢哋掂到手就会发动噶嘛， 系 啊。系，即系第一次就系咁样发动噶嘛，就转移咗，即系由初头嗰个水底嗰个意外，咁佢就转移咗上沙滩，咁就唔知乜条僆妹塌，好似会塌咗佢嗰件斗篷嘅。 斗篷， 佢最犀利就系由细嬲到大咧，会自动发大嗰件斗篷会变咗大人 size 嘅喎，先犀利噶嘛，系咯。 哦，唔系，佢本身嗰件斗篷都系大人 size 嘅，应该系。 啊，个僆仔笠住都大人 size 嚟 嘅。哦，系咩？ 系啊， 好长噶，长到落脚嗰度噶啦，已经系。 系啊。 唔系啊，但系佢后屘个女再嬲一件大啲嘅，再。 哦，因为开头个僆仔笠都好大件嘅嗰件嘢。 我就觉得件衫，我觉得件衫个 size 系有大到嘅咯。实质系，我即系佢当系同一件啦，我唔理佢啦。但系即系，但我就觉得佢应该唔系咯，系咯，应该系大件咗咯。 唔系个僆仔都攞只鞋做纪念。 系， 我 系，系啊， 攞咗芭蕾舞鞋， 即系芭蕾舞臭鞋啊嘛， 系咯，攞翻件 吊起只鞋啊嘛，系咯， 系 咯，佢系攞咗嘛，咁一人攞翻件啊嘛，系咯，做纪念啊嘛，系咯，咁但系佢又一路都大家唔识，大家咁啊，直至佢大个之后，有一次嗰个女啊周围即系去人哋啲 party 度偷，即系偷钱啦，即系咁佢就遇到呢个余班黑仔追佢嗰阵就，佢又再次捉到佢手就再发动啊嘛，咁嗰个女咪。即系只手色发光，变咗 I am number four 咁咧， 系有电筒咁啊， 系咯，直情 I am number four 啦，佢个表现系啦，跟住之后就冇办法控制，成日得闲就着下灯嘅只手会，咁啊，直至有一次咧，佢就俾一个即系俾佢呃过嘅有钱仔，就成班人围佢，话要轮佢添啊，唔知围啊，吓，咁结果嗰阵佢就突然间只手会即系光会变成，原来会变成实体嘅，即系变成硬光啊，嗰啲叫做我哋叫做。 系， 即系其实喺科幻入边有一样嘢叫硬光，即系原来光可以变成硬嘅，但佢系光嚟嘅、嗯，即系构成嗰、那个物体系光啦，总之系硬，咁可以插人，咁啊用完之后就佢就会变翻光嘅，唔见咗。咁但系之后咧，佢就冇办法再用咗出嚟嘅，佢自己即系次次都系好危急咁，即系啲赌性咁啊，大佬吓，系咯，即系硬系唔知点样使咗出嚟咁，你有啲嘢激发嘅，甚至咁样，暂时都系咁。咁、那个黑仔又归麻烦瞓完觉，第二朝起身又唔知道自己跳咗去边嘅，又醒咗，无端瞓咗喺街咁又瞓咗天海啊！ 系， 咁佢就成日都心系于就系佢个哥俾警察射死跌落海，而佢跳落去救佢啊嘛，咁但系都冇得救啊，已经死咗。咁嗰次佢就原来后屘发，唔系佢之前已经知嗰、那个那个黑警嚟嘅，应该系吓，定系佢定系其实系咪真系差佬都唔知啊？系，总之佢又驮住个章，咁啊，佢成日想查呢件事咁。咁當然即係你話即係我哋覺得佢即係多啲嘢發展囉，即係呢個佢對我嚟講、雖然係一啲嘢其實好老土好行㗎咋，即係起碼佢 something is going on， 咁你覺得咁囉，係囉。咁佢就兩邊呢就又有個大家身世逆轉㗎嘛，即係初個僆妹就係有錢啦，明顯又跳芭蕾舞又成個老豆都撈得幾高層嘅，應該係間公司。但因為個老豆死咗之後，佢哋唔知賴咗佢到底乜嘢，話清佢本嚟定咩，所以搞到佢哋 成所有嗰、那個轉油台爆炸事件嘅 賴咗落去， 擺曬落去啊！老豆身 係啦，跟住佢就搞到變咗窮鬼啊！老個媽又飲酒，成日搭佬咁，咁啊佢又周圍去偷嘢，搞到好慘。即係明明細個係有錢女嚟嘅，咁跟住但係黑仔咧就因為個媽咧死咗個哥，即係佢個哥即係死咗仔啊！佢阿媽咁啊，因為唔知點解後屘佢就會為咗由呢個痛苦度行咗出嚟咧，佢就唔知點解好努力咁做嘢，咁結果反而佢又揾到下喎。佢又唔係話好有錢，但係都 OK， 咁起碼佢供咗個黑仔咧，即係嗱好特別。你平時睇啲美國片咧， 啲人翻學就着便服嘅。你睇蜘蛛俠又好，個都係嘅啦，不時都係。但佢係着校服嘅嗱，你要知道咧，喺美國原來有校服着係一件好高級嘅事嚟嘅。即大家香港就唔覺啦嚇，你覺得件校服啊，即係污糟邋遢啊，咁啲女仲要打底啦，係嘛？即係件嘢半透明噶嘛，大家知嚇。 我咪着冷衫喎，卅度都要。 着冷衫唔止啊，仲要着埋波褲嘅，通常嘅。 哦，呢個一定啊，規定咗嘅話其實。 嚇係咩規定嘅咩？ 是啊，要打底褲啊！如果你見到你走光，啲學校會嘈啊嘛。 係、欸、有啲咁嘅事？ 係啊， 有啲咁嘅事嘅咩？ 有啊。 咁點解佢知道你走光咧？佢見起睇。 唔係，所以佢唔係你見唔到佢咪唔會嘈啊？你冇著得㗎，你下低。 咁點會無端端見到咧？我又唔明喎、 啊。唔係，咁你本身啲女有陣時會打波或者咩 嘅 喎？ 嗯，咁樣係我唔知啦。即係總之呢件事就即係大家唔覺得校服係一件咩事嬲 cheap 嘅啫嘛，校服係咪？即係而得一落一放學館佢啦，係咪？好多人都嚇咁咁，但係其實喺外國原來有校服著咧，係通常啲教會學校啊，或者啲好啲嘅學校咧，咁先至會嘅嚇，先有校服嘅。咁所以佢即係佢著校服咧，就即係講緊其實嗰個黑仔翻嗰間學校已經係間好啲嘅學校嚟㗎。即未至於係嗰啲，又唔係香港嗰啲國際學校嗰啲未去到，咁但係即可能啲好啲啦，名校啲啦嗰啲咁嘅意思嚇。咁裏邊咧，佢亦都好明顯係有宗教背景嘅。你見到呢套戲咧，佢好強調呢個劇好強調呢個宗教嘅、嗯，因為嗰個女仔 上帝， 佢成日話咧啊係咪有神嘅咧？咁佢就成日記得細個嗰陣係見到光啊，但佢又唔係啊，佢見到黑啊，就係個黑仔見到光，即其實會見到互相大家嘅超能力。咁就話喺個光裏邊咧。有隻手伸出嚟拉走，即係拉佢救佢嘅。佢就成日話嗰係天使，咁其實就唔係啦。好明顯黑仔係佢又掂黑仔隻手，黑仔掂到佢隻手嘛。咁佢就成日就是、以為係天使先，咁成日就提住呢樣嘢啦。個女仔即係大個都，因為佢又住喺間爛嘅教堂度噶嘛。咁好明顯好刻意㗎呢、這個安排。咁成日望住嗰個咁嘅彩色玻璃咁天使咁。咁黑仔咧又讀過教會學校啦。咁裏邊當然佢直情詩歌班啦。咁又有個神父又好怪嘅，佢除咗嗰件神父衫，原來成身紋身嘅。 嗯， 即係話呢個神父本身個背景應該都唔係好嘢嚇。咁、嗯、所以佢呢度咧就多咗好多嘢嘅元素喺裏邊。咁同埋除咗佢哋各自本身嘅超能力之外咧，佢唔知點樣掂到其他人嘅啫。佢又好似會 read 到嗰人嗰啲記憶或者啲思想咁 嘅。係呢度其實我有少少唔明嘅。 唔明 白。但係佢兩個都有同一樣呢樣嘅能力嘅喎， 佢唔係個女仔咧 read 完咧，對方冇嘢嘅，唔係個對方就完全唔知嘅。但係咧，但 係 黑仔咧就唔係啦，佢 read 完之後嗰個人有少少虛脱嘅， 嗯， 係又唔同嘅。但係兩個都有啲咁嘅能力嘅，好奇怪咁。咁所以呢度咧，其實佢又複雜啲啦，即係咁講呢個故仔嘅，即 係 啲嘢複雜啲咧。但係佢又唔係話即係好咩，其實都係你都可以話行貨嘅啫，係嘅。但係個元素啊複雜啲咧，咁所以睇上嚟就可能咪冇悶咯。我只可以解釋就係咁咪冇悶咯，多啲嘢嘛咁嚇，即係有啲嘢多啲嘢咁咪睇下多啲嘢咁。咁同埋都你話估其實都係啦，肯定係間公司有警棍㗎啦，你放心都得㗎啦。唔係你問我啦。咁即係好明顯下嘅呢件事嚇，嗰啲叫唔知 Rosen 定咩嘛，但係佢唔係 S 係 H 㗎嘛。係。咁其實佢個黑仔即朝頭早點解會瞓下走到佢天台，其實嗰間嘢都係有嗰個 logo 喺度㗎。係。係嗰個係咪其實都係嗰間公司嘅其中一啲部分都唔知。 應該係嗰間公司，即係女主角個老豆嗰間公司。 係啦，即係係啦，係啦。咁所以其實佢唔係無端端去咗嗰度，可能佢都係個心成日諗住要去查件事，咁所以就掉咗去嗰度啦。可能就係咁啦。咁佢暫時都控制唔到自己嘅。咁好似黑仔係咪嬲尾都係轉移咗去咗個車尾箱嘅，都有呢一幕㗎，好似係嘛？ 都有噶， 系咯，咪同阿 Impulse 真牌都一样咯。 所以我头先开头讲咪话，我睇呢两套剧嗰阵时咧，因为我一日睇晒噶嘛系。 系啊，好乱噶。 咗噶有时。 即系其实黑仔根本就系其中一个真牌，如果咁讲。 系，我其实将两套嘢嘅剧情，我有少少混淆。 佢其实咪翻同一间学校噶，其实系嘛？ 都得嘅，你其实可以将两套嘢剪埋一套。 系同一套戏嚟噶，其实。 系啊。 一齐睇大佬嗰套戏。系啦，好混乱啊！睇到系有超能力噶嘛，都系，但系差唔多又系翻学，咁又遇埋啲问题又差唔多咁。咁只不过咧 ，Impulse 佢就多咗个同学，就系啲唔知啲自闭定咩定过度活跃啊，唔知咩症。总之佢开头咧就跌唔见咗一只颜色嘅笔啊，佢就喺度搵嘅咁，即系你好明显佢有问题。咁但系咧之后佢就原来系啲天才嚟嘅，因为佢咧系第一个发现嗰个 Impulse 个女仔咧。 原來當佢抽筋啊，即係佢好奇怪就佢控制唔到自己嘅，每一次發動咧就會即係好似成抽筋咁。 所以咩癲癲症發作咁樣嗰啲？ 癲癲症直情係，佢就見到佢周圍啲嘢其實係有喐過啊，即係嗰啲佢嘅台面啲筆其實會喐，咁同埋有啲人啲頭髮好似有靜電咁豎起咁。嗱初就係得咁嘅啫。咁但係嗰個男仔已經留意到，同埋佢已經同佢講過咧，其實呢個係超能力嘅表現嚟嘅。咁但係嗰個女生都唔信嘅，話你仲黐線過我咁啊！咁但係後屘就肯定呢個男仔都好緊要嘅，即係佢一個同伴嚟嘅，肯定係。 嗯，應該係啦。 係啊，一個怪男仔，但係其實應該係天才嚟嘅，就咁啦。咁變咗兩套就係各自咁樣啦。咁又好唔好睇？一般啦，係啦。咁即係 其實兩套都係一般。 好青少年主題咯。咁但係，我唔知道，但係後生仔又有冇興趣睇呢啲咧？其實又我又唔知道。系咯， 真系唔知 道。系咯，即系都系拍晒药，又拍，即系成套嘢系咁拍，系嘛？又同啲仔拍，又同啲药拍，咁真系有呢啲嘢嘅。咁但系当然佢冇剥衫嘅，系咯，即系佢有描述啫，系咯，即系佢哋拍唔使除衫嘅，好犀利嘅。 唔知喺个车度 系拍 车震，但系着条裤咧，我唔知点解。 唔知啊，佢着住裤都可以拍得嘅，真系犀利。 车震嗰度系匕首定系 impulse 嚟噶？ 我都搞唔清楚， 我都搞唔明白著條褲 啊！我都搞唔明白， 唔係衫都冇除喎， 冇除衫冇除褲嘅，犀利， 係啊， 唔係佢有休翻嗰啲咁嘅動作，同埋有啲聲嘅，但係實質我見你係著住衫嘅咯， 係啊，佢個動作休唔到咯，我覺得係， 棘住嘅應該係， 係啊， 唔知啊，你要問翻佢哋點樣拍啦，係咯，係咯。咁但係佢哋係有呢啲咁嘅情節嘅描寫先啦，最少係啦。咁就即係咪青少年就必定拍同拍遠同拍好多嘢嘅係啦，係啦。一定係講呢啲，我只乖仔嚟㗎嘛。係 啊， 係咯。咁同埋呢度又唔知點黑仔又成日俾人恰㗎嘛，喺學校又俾佢自己嗰隊籃球隊啲人恰，因為佢又成日走咗去查嘢，又冇嚟練波，咁原來佢唔出現啦，其他嗰啲隊員會為咗佢而受罰嘅。咁所以嗰班隊員翻嚟又打佢一身，又混咗喺度。 係佢打波嘅時候打人啊嘛，跟住話累佢哋啊嘛。 累街坊話佢係啊，但其實嗰個的確係嗰個人，即係明明犯曬規，但係個球證又話睇唔到嗰啲，即係我都唔知佢做乜，即係咪佢想喺呢度又講啲種族歧視啊？但係即係唔好意思啊，喺現實上我見黑仔黑人多啲。 啊，都系 啊，即系你下次即系下次同我讲个套嘢系纪安俾人恰啫，系嘛？即系我好难即系相信啊。 嗯， 吓 未恰到，唔系排位都未恰到黑仔咯，我觉得系。 系咯， 恰第二啲先咯。 即系同埋佢嗰班鬼仔亦都唔系话咩，即系鬼仔可能都有啲话成个榄球队长咁好大，就佢又唔系嗰班阴招鬼命啊！你点恰个黑仔？你讲啊？ 系咯， 即是大雄恰啊纪安嘅，你同我讲是我好信是，即是几交嘅呢件事，其实即是你夹硬交嘅就呢啲系， 嗯 嗯，好，咁唔排除呢个呢套戏都系强调黑白噶嘛，你明白啊？中间系咪又有啲左交嘅即系元素摆落去？我唔排除呢样嘢嘅，我唔排除呢样。一你都可以话开头啲差人好似见到黑人就开枪啲，其实佢系有呢樣嘢擺落去，咁但當然佢話嗰個差佬本身其實黑警啊，佢唔係普通黑差佬嚟嘅。咁到底係因為咩事咧？佢咪幫嗰間公司做嘢？係咪其實嗰個黑仔阿哥係咪當時偷嗰個嘢其實有關係嘅咧？因為佢其實唔知偷人啲車入面嗰啲收音機啊，即嗰啲嘢啦。 嗰啲音響器材咯。 係咯係咯。咁但係點解嗰個黑警會肥咧？我都唔知，因為佢一陣唔知點解嘅。咁你咪要睇落去。 因為啊，睇翻个剧情咧，佢就系个黑警指住佢阿哥嗰阵时咧，就啱啱就系转由 后边爆炸啊嘛，系啊， 啊就你当佢系听到爆炸声就射佢啦，但我又觉得应 该 咁简单， 唔系嘅应该系， 应该唔会咁简单， 应该唔系，系因为嗰个系黑警嚟嘅， 系匕首而家条仔咁好人，我唔知点解会有个， 系 我嗰个唔系仔嚟，嗰条嗰个兵嚟嘅，直头系。 系，即嗰条女，另外有个成日帮佢嘅，又话又濑咗嘢帮你改身份又剩吓， 系啊，俾晒钱佢帮佢搞 啊，仔系啦，系兵啦，唔系仔啊，系咯，佢收兵， 嗰个兵嚟噶， 都可以咁讲，系咯，又收埋兵啦，系咯，啊咁兵都有 俾利息佢啊， 都有嘅，咁又唔系绝对有唔同级数嘅兵噶嘛，咁呢个有用啊嘛。 有用都要俾適當嘅獎勵嘅，咁你唔好以為啲娘娘又即係好覺得係咩一回事先㗎，即係握下手咁簡單嘅啫，呢啲啪啪啪係你、你覺得係好好大鑊咩？唔係咁呢個唔係港女嚟㗎嘛，呢、這個鬼妹嚟㗎嘛， 嗯， 係咪？即係有唔同級數嘅獎勵㗎嘛，即係用唔同嘢嚇、啊，用唔同方式嚇，係、啊、咪？ 係，跟住臨尾就俾個女警捉咗個兵， 係啦，佢叫佢救佢，但係佢抌友走咗嘛， 係咯， 同埋佢又話佢一個佢一個佢 read 佢 mind 咧，話即係話同佢想同佢結婚啊嘛，咁佢就想 run away 咁，佢成日話咁樣啦，咁 anyway 啦，咁其實 結婚就彈開咯， 嗯。哦，咁呢個亦都事實上係好多而家啲女或者 啊，呢、 這 個係咯， 嘅咩嘅女或者仔都係咁嘅，係咯，係咯，即係咁呢個所謂結婚呢件事其實都係都好質疑嘅，我自己不嬲都係覺得呢件事係對而家啲人嚟講係都好不合時宜嘅，即係你呢頭結嗰頭都離嘅，要睇到而家個離婚率係達到一半嘅以上嘅，同埋仲上升緊，我話俾大家聽。 是 之前是由四分一到三分一到而家二分一，咁迟啲嘅离婚率系再高啲嘅啦，即系其实即系呢头结嗰头离系常态嚟嘅，咁系啦，咁仲结嚟做咩咧？即系既然大家对个承诺系冇，即系冇承诺，咁你啲全部讲呢啲得个噏字，咁即系你约咗我放个飞机一样嘅啫，咁系咪？即系而家啲人 呢个增加经济效益嘅， 吓增加经济效益。哦，即系摆多几次， 结多几次婚咁啊，系摆几次酒，咁做多啲商业活动咁啊。 系，咁其实应该搞埋离婚呢一行啊嘛，除咗结婚， 有 搞埋离婚 啊，呢个拎个彩嚟揼爆， 唔系大 子 啊，即系呢个 请晚又离婚都要请晚 喺呢个会展搞离婚展， 吓， 除咗结婚，应该搞离婚展，系直情谢伟俊摆头位啦，要大佬，直情要啊！系咯， 又有 扮埋超人咁企喺度系嘛？ 啊，系， 佢有个谢字，有咩个心口又唔记得咗系咩个 logo 系咩噶？ 谢字 系咪谢字有个谢字喺心口？ 唔系发字， 发点解咧？ 发量超人都唔系咩？ 我个发字喺心口，我唔记得系咩，是但啦，系咯，唔重要啊，系咯， 嗯。 又或者离婚蝙蝠侠咁啦，你超人，我扮蝙蝠侠啦。有离婚神嘅女侠咁啊，搬砖帮女嘅佢啊，亦都系闪电离婚侠吓，闪电离婚，你有闪电结婚，我闪电系啦，闪电离婚系都系绿灯离婚绿灯啊，开绿灯啊嘛，系咪？绿灯侠啦，系嘛？又话齐晒啊，成个正义联盟啊，系咯，有离婚队长啊嘛，离婚铁人噶嘛，系嘛？喺晒度啲超人啊。OK， 咁啊 ，anyway， 有冇？咁呢个冇啦，讲完啦。 冇啦，都系介绍翻俾人。 介绍翻啦，系啦。 可以睇下嘅。 唔系咁睇下都可以嘅，又未见底嘅呢套系嘛，好过。 差嘅。 喂，好过 James Franco 嗰套好多都。哇，挨啊，大佬嗰啲睇嚟，呢套又未至于嘅，系咯，系咯，即系 呢套。 啲电视剧好睇过啲戏嘅，而家点都唔知点解噶。系啊。 不过嗰个《斗篷与匕》唔系呢个系《斗篷与匕首》会冇喎。佢啲漫画版嗰啲造型一定冇 咩意思？ 因为原本着紧身衫白色嗰个女仔， 唔系啊！但我见佢真人系好似有嘅， 唔系，但系佢件衫系咩？佢个心口系嗰件，佢个匕首嗰个标志，跟住 哦，咁佢唔系匕首嘅，但系佢都会有件衫嘅咯，好似都 吓，跟住通风 嘅 话，其实 唔知啊！我见佢只影相又好似有嘅。条黑仔好似都有留翻啲须喎，唔系，即系好而家咁光秃秃咁喎。 正常如果漫画造型就系有留须喎， 系啊，有少少嗰啲好幼咁嗰啲须噶嘛，系啊。 咁啊有型啲，因为嗰个男仔而家实在 哦，而家太靓仔啦， 系咯，太细啊、那个。 唔系，可能佢讲下讲下又过咗几年嘅，因为其实佢冇讲明几多年嘅，咁佢初初系细路仔嘛，跟住佢又唔系写十年后，佢系写几年后 ，few years later 佢就可以写。咁跟住佢可能做咗下，會唔會又 feel years later？ 咁佢哋又唔同咗啊？ 可能佢離家出走，兩個一齊之後又過。 係咯，咁即係可能又嗰又過幾年，佢咪又出翻嚟，咪已經一個有須一個。 如果大個啲，可能好睇啲啦，即係有翻啲 superhero 嘅感覺。 係咯，係咯，唔係可能都係佢哋做嘅啫，但係即係可能個造型佢冇咁靚仔咯。 但係佢呢度其實係扮僆仔咋嘛，咁佢哋唔係真係咁細個嘅，而家佢哋好犀利㗎嘛，成搵啲廿幾歲嗰啲成日扮十幾歲。而家好興 荷里活而家荷里活都係啦，啲女主角成四廿歲又扮返後生。 唔係佢哋咪好似無線咁囉，成日搵啲。 係呀，有少似無線。 係呀，無線咁囉，即係你唔會真係有啲十幾歲嘅，佢搵得嗰啲都過廿歲咁就扮返小學雞咪中學雞咁，咁跟住可能佢過一排佢又講佢真係做返廿幾歲咁，佢咪成個造型咪變返即係大個啲咁，咪可能似啲囉。 嗯， 咁冇嘅，如果廿零歲扮返十幾歲又冇話唔得，咁你都係啲造型呀衫呀咁，同埋打下燈嘅啫，係囉，即係囉，咁可能會佢哋會大個啲嘅，可能遲啲又係囉，即係佢有時間推移呢、這個呢樣嘢嘅，係囉，咁睇下點啦，係囉，再睇囉，係囉，即係暫時做咗兩集啫，呢個啊咩咩斗篷与啊匕首系咯， 系 嗯嗯咁使唔使解释下咩斗篷同匕首系咩嚟嘅啫？其实系一个谚语嚟嘅吓，咩 cloak and dagger 系其实系一种中古时代嘅一种格斗术嘅一个流派嚟。 嗯， 咁其实用呢样嘢比喻咧，其实就系一啲阴谋啊，或者一啲神秘诡计嘅嘢嘅。咁点解咧？咁就原来佢系类似斗牛咁。就是一隻手揸住個斗篷，即係佢真係著嘅平時個斗篷，唔係話鬥牛嗰塊係另外㗎嘛，即係專登攞去，唔係嘅，佢係平時嗰時啲人呢係會嬲件嘢，好似阿碌地咁樣呢，有塊肩咁，咁佢除咗塊出嚟接幾下擺喺手度，佢好好用嘅，你攞嚟食人又得啦，有啲甚至呢你可以包長把劍，即係成搵手捉長把劍，因為嗰啲係嗰啲鬼佬劍呢，嗰啲吉吉吉嗰啲嚟㗎嘛。咁你就咁捉住可能都會整到嘅、嗯、但你包住就唔會㗎啦。咁你捉長把劍咪冇得喐，跟住你咪可以吉人囉。即係人哋咪真係廢咗囉把劍。咁但係你把劍未㗎嘛，咁咪你咪吉死佢囉。咁但係佢嗰啲好狠㗎，一嘢就插人喉嚨㗎啦。咁同埋佢有好多種用法啦，即係或者攞嚟即係又係好似鬥牛咁嘅啫，即係都係攞嚟等你個視線受到遮到啊。咁即係佢好多種做法嘅。咁呢種做法就係一種中古嘅一種即係一種玩劍嘅方法嚟。咁你而家就引申呢，就係其實就係一種即係一種假象咁囉，即係啲陰謀呀咁囉，係囉，咁嘅意思囉。咁所以佢呢句嘢就已經包含咗其實呢件事件後面一定係有啲黑幕嘅。咁佢呢個將呢樣嘢就直接即係字面就變咗兩個超人咁囉。即係你可以將魚同熊掌係一人一個超人嘅。一個魚超人同一個熊超人都得嘅，即係但係其實個字面就係咁樣玩，但係其實佢裏面係有個意思喺度嘅。係你可以將龜兔賽跑變成即係龜同一個兔嘅超人嘅嚇。咁但係呢個其實係一個諺語嚟嘅，係有意思嘅嚇。咁咯，即係要解解俾大家聽啦。如果好簡單講係咁啦，係咯。 嗯。 長講啊，複雜啲係。係 好。 解翻先嚇，有意思嘅呢個字係英文原來。佢就攞咗嚟做咗呢個超人個名咁解嘅啫。 嗯，明白。 咁同埋馬仔話嚟緊都會出啦，呢兩個公仔啊，即係喺孩子寶嘅。 哦， 係咪？ Marvel Legend 嗰度下個禮拜應該有一水入面其中兩隻就係出呢兩個漫畫版角色咯。 但係漫畫版啊，唔係。 哦，原來未出過㗎，佢哋係。 唔係，佢應該其餘有機會，我唔知舊嘅有冇出過，即係孩之寶六寸就第一次出啦。如果好似 3.75 寸之前係出過嘅。 哦。 六寸未出過嘅，明白。 咁但係佢造型係點嘅呢？ 唔係漫畫版咁，那個女仔又白色緊身衫，跟住佢有個月亮咁嘅標誌喺隻眼隔離嘅。 哦。 係啊，嗰啲好似 Sailor Moon 嗰啲咁樣，都白色嘅個月亮。 哦。 係啊，喺個眼隔離咁就。佢俾咗串特效你係好似啲匕首喺個手咁放出嚟有幾條咁喎。 就可以飛啲小李飛刀啊，飛啲光刀啫。 係啊。係啊。咁、那個男嗰個斗篷嗰個咪成身係黑色嘅，咁佢係有件斗篷跟住連埋個頭粒咁笠住㗎。但係 佢變咗 好多 我都唔知道 啊。入面即係佢成身黑晒嘅隻公仔咗。 嗯。 係啊。咁但係個頭粒就黐住個頭甩唔到嘅。 咁樣 係啊，咁但係佢又可以因為佢嗰件袍係膠做嘅，咁佢個身可以拆咗個頭出嚟之後咧，個身即係個斗篷嗰個下底佢冇咗個身，咁你可以塞啲嘢喺個斗篷嗰個捐出嚟咁咯。 咩意思啊？ 即係佢就唔要嗰、那個斗篷嗰個人嗰個入邊嗰個身啊。係。咁、哦、佢就係用個斗篷 冻嘅，屋企咗喺度咁样，佢就系个头一连埋件斗篷噶嘛。 系、啊。 咁佢咁佢个入边件斗篷个身入边咪变咗急咗咯。 系。 咁你咪可以摆第二只公仔或者咩喺佢个身度走出嚟咁。 咁即系佢个头扼落第二个公仔个身度。 哦，唔系，个第二个公仔系唔系个头，即系佢就系你当。 就 是、 好似有嘢喺个斗篷度走出嚟咁， 喺个斗篷走出嚟咁咯。你摆低只公仔。 哦，明白。 哦，因为佢本身系个 portal 嚟嘅，佢自己。 系。 嗯 咁你摆嗰阵时候可以唔摆个身，咪变咗好似佢个斗篷嗰个位咪急咗。 佢另外一样嘢过嚟咁 样。佢系前锋，佢系随意门啊。 系啊，佢随意门嚟噶。 得个头嘅啫，其实飞头钢 啊，系得个头嘅一只公仔，可以咁样摆咯。 嗯。 哦，咁睇下中唔中意个角色咯。如果唔系，我咪冇乜嘢，因为我又唔识呢两个角色本身。 嗯。 都應該算是 Milton 嚟嘅，佢哋應該，如果原裝應該 係係，佢係咁解釋嘅，係 咯， 嗱咁 anyway 啦，咁啊都係有又有一套叫做 Marvel 新劇啦，咁啊第一樣出嚟睇下咯，係咯，唔係即係我又覺得呢套咧相對冇 Marvel 其他嗰幾套咁悶，即係你嗱你話佢講嗰啲社會問題、實問題咁有，但係呢套咧佢講得嚟咧，佢起碼有用到佢個超能力啊嘛。 佢好过之前嗰套咩逃走家庭定乜鬼嗰套？ 咩咩？ 嗰套咩 Run 啊？ 哦，嗰哇嗰套最大镬噶啦，系嘛？ 嗰套唔完全唔得。 即系话系一班即系嗰啲坏蛋嘅啲仔女嗰套啊嘛。 系我就睇咗第一。 咁唔好用嗰套比啦，即系如果会唔会会唔会都冇 Netflix 嗰几套咁闷咧 ？Netflix 嗰几套真系当系讲人咁拍噶喎，大佬。 Netflix 呢套佢可能个定位又唔同啲嘅，其实真系。 啊，总之嗱呢一套咧，起码用超能力系有嘅，佢控制唔到啫，咁但系佢有用啊嘛，有用出嚟啊嘛，系咯。咁如果你都系真系想睇翻一套喂有超能力睇，咁呢套有嘅 ，OK。 咁但系佢又未去到Gift 咁好睇嘅。 哦，冇Gift 暂时都仲系最好嘅。 都超越唔到。 咁 Gift 系最好啊嘛，咁即系话呢套咧其实都好睇过其他嗰啲嘅，咁即系 佢又冇嗰套阿 X 博士个仔嗰套咁迷幻嘅。 哦，嗰套Legion 啊，即軍團啊， 就嗰套就好迷幻嘅，又變得 嗰套 short 咗噶嘛，基本上 即係睇到個人都好似拍咗嘢咁嘅，連觀眾都以為拍咗嘢嘅。 唔係，而家佢哋想成日想將佢嗰個主觀嗰個感覺擺落去俾你睇啊嘛。係咯，精神分裂嗰個人個古仔拍到你睇到你都精神分裂咁噶嘛，要係咯。 係咁，佢呢套係正常好多嘅。 系啦，咁呢套其實都係你當係講嗰啲青少年問題咁啲資源之類嘅嘢啦，係咯。咁啊，超能力運用係有嘅，係啦。咁但係話係咪好好睇咁啊？唔係話好好睇，睇下啦，睇下啦。係，你當有啲阿基拉咁啦，即係又講，即係都係啲青少年問題係嘛？咁啊有超能力係咪？係啦。咁但係阿基拉當然拍得好好多啦，即係意思個原本個阿基拉嚇，即係漫畫嗰、那個係串連得好好多，係啦。即係嗰啲政府陰謀嘢都比較即係。即系冇呢度咁即系睇咁耐都唔知敌人系咩嚟，都冇敌人嘅暂时都，咪系啲街啲人咯，即系街嗰啲人啊，遇到啲人啊，咁嗰啲即系啲小混混嚟嘅啫嘛，暂时都系。 系咯，系咯，系咯。 系啦，即系嗰啲真正敌人其实都未出场嘅。 其实暂时好似都系佢哋自己啲问题去反映。 系啊，佢哋自己的问题咯，即系其实可以话其实未真系上线嘅、那个古仔。咁我就覺得有時啲故事咧，你第一集就要上線噶啦，你其他嘢可以之後再講翻轉頭，但你第一集開頭幾日都唔上線嘅，即係我哋已經棄咗翻嘅啦，有機會因為，係啊，即係我覺得佢其實未正式講到個咩咯，咁但係一成真係咁嘅，做成季嗰個季尾，季尾先嚟上線咁樣，佢就成日覺得有下一季嚇， 兩集噶咯，唔係第一集喎， 我覺得夜魔俠到而家都未上線咁咯， 哦，唔係夜魔俠好似話第三季有啊。有啊，咩 Blue Eyes 啊？ 哦， 系啊，第三季。 哦，系咪哥连费路啊？ 当年 佢嗰个角色啫。 系， 系啊，哦，有佢嘅。 个角色，即系个额头有个俾人瞄准嘅 把， 只把系啦，喺个额头度嘅系。 同埋补一补咧，啊 Luke Cage 咧，应该系六月廿几号会上第二季啦，已经系。 系，即系唔知啊！大家对黑人问题真系咁有兴趣，咪睇咯。 系啦，佢都 会上第二季。我真系冇意思，系。咁啊，即系即刻中苏应该仲有系咪？ 应该会有啦，应该会有第三季嘅，佢都。 系啦，因为即系中反而系咁多套啲人反而觉得得噶嘛。 當然我都覺得一般啦，係咯。咁但係最唔得就係鐵拳啦嘛，鐵拳成好似冇咗冇啦，好似冇咗自己。我都會有啊，哦都有。 都會有講。 哦都有，係。 應該都係今年年尾啊，可能係。 都有嘅 ，OK OK， 好。唔係 咁多套冇第二。 有可能會著埋嗰套制服先。 唔係咁多套冇第二季燕挑文啫嘛，好似係。 係燕挑文 好 咯。 嗯。 即刻死咗嘛，都冇事發生喎。燕挑 文佢哋唔係都冇再提起咩？ 係啊，就係、是、當冇事發生。 有拍過套咁嘢咩？佢哋啊，唔承認。 係啊，你問翻佢，佢當唔知嘅冇喎。 樱桃櫻桃樹咧，咁啊， 冇啊。 咦？唔存在啦，咁啊，嗰個啊， 係啊，冇提啊嘛，而家 變咗櫻桃樹啊！呢個燕挑文好。 好啦。 系啦，咁总之呢啲咁嘅，即系比较，即系大家其实应该都未听过嘅 character， 都唔知点解陆续会有即系啲自己嘅剧集啦，系咯。 嗯 嗯。 咁但系 DC 嗰套嗰边嗰度咩黑闪电系咪其实即系做嘅做，但系其实喂我又唔好觉得有咩。 完咗第一季噶啦，佢。 系啊，但系其实就我又唔好觉得有咩升势喎，好似系嘛。 冇乜特别，系啊，冇乜回响。 即系你反而嗰另外几套搞笑路线啲嗰几套反而仲好啲。 反而绿箭侠嗰扎咧就完全有续落去嘅。 系啊，系啊，系咯、啊。但系反而嗰套黑闪电就冇啊。 同埋《哥咸城》咧，应该下一季系话系最后一季啦，已经系。 嗯，搞唔到落去啦， 仲要话特别短喎、 啊。系啊，话得十集嘅咋，其实最后一季。 哦，即系埋单就算啦，系嘛？ 啊、最后终于着蝙蝠装就应该是埋单的 了。哦，终于着蝙蝠装。 即是超人最尾咁啊，最尾一集。 应该最尾嗰个。 咁点啊？即系佢以细路仔咁嘅状态着。 都唔系细路仔嚟噶，而家好大个噶啦，嗰、那个都。 但系佢 个样好似高过阿 Alpha 喎，就 但系佢个 样 仲系靓仔。 高过埋阿哥顿局长噶啦，已经系。 吓、啊，但系佢个样仲系靓仔喎。 大个咗好多啦，大个咗噶啦。 系啊，哦。又大过咗啦 ，OK。 啊，个样大过，佢大得好快啊！真系呢个 系。哦，即系因为佢大得快，所以终于可以做蝙蝠侠啦。 你话佢十八九岁都似啦，而家个样系。 哦 ，OK。咁就完啦。咁但系佢哋唔系话又拆多个出嚟开下 Alpha 转喎、 啊， 好似。 系啊 ，Alpha 前转啊嘛，仲加埋。 真系离晒谱啊！真系。即系好睇啊，大佬。 都可以拍到前转。 即講 Elfin 未去佢哋嗰度做管家之前嘅故事係嘛？ 即係做特務嗰時嘅遭遇 係嘛？即係完全 軍人嚟㗎嘛？佢之前係 係啊，完全甩咗蝙蝠嗰個未去過行程之前， 你頂到盡都只可以加蝙蝠老豆同佢點樣識嘅啫喎，其實係 真係犀利嘅真係。 唔係其實蝙蝠老豆係近時都做過蝙蝠喎，又係做翻。 咁佢老豆做過蝙蝠咯，一係就係、 是。咪自古以嚟其實有蝙蝠嘅，由中古一路到而家嘛，第一個蝙蝠就係 Sorrow 嘛。其实佢哋就系嗰个家族嗰度传落嚟，所以其实佢个都做过蝙蝠侠嘅，系嘛？ 唔知啊， 是但啦，系咁，即系我哋觉得 spin 到黐咗线，咁点啊？蜘蛛侠前传点啊？讲阿布嗰个老板点开嗰间报馆系嘛？ 讲阿 May 嘅恋爱生活， 系同点啊？同阿 Uncle Ben 结识系嘛？ 即系花边教主，其实拍 系啦，系啦，即系讲佢系学生妹嗰阵嘅事啊。 系啊，咁都唔关事嘅，你都可以当佢系外传， 其实即系我觉得啲外传都唔可以甩到咁咯。 即系外得好犀利咯，呢啲系。 系咯，飞狐外传都讲翻阿飞狐噶，大佬，真系好离谱啊，大佬。 冇可能外到唔关事嘅 系。但系我觉得而家啲人系咁咯，真系可以嘅。 唔系佢系搵啲唔关事嘅嚟拍噶嘛，反而 系。系啊，好劲，真系好劲。即系愣到只要出过一个 shot 嗰个人，由嗰度 spin 咁，嗰边个嚟噶？系咪阿超人拍阿 Jimmy 转啊？嘛，即系嗰个靓仔咧，即系跟住影相噶嘛。 哦，嗰个 Jimmy 转其实而家喺 Super Girl 嗰个已经做晒噶啦，又。 但系佢未自己开一套啊嘛，我意思呢个自己开一套系啦。 因为佢都做咗 Super Hero 啊嘛 ，Jimmy 已经系。 哦，你讲个 Jimmy 佢净系个黑人啊嘛，你讲 Super Girl 嗰个。 做咗 Guardian 啊嘛，佢系。 哦，而家变咗超人啊！ 做咗 Guardian 咯。 咁样啊？哦。 自己已经变成超人啦，已经系。犀 利，咁真系可以开一个啊，系嘛？ 所以唔需要再开一个啦。 阿 May 姨都得啊 ，May 姨其实都系蜘蛛女侠，原来系嘛？ 唉， 你根本蜘蛛侠都唔系第一个啊！原来都唔关你个蜘蛛咬事，佢哋成家人一早濑咗嘢。 即係你以為係只蜘蛛咬咗你邊嘅啫，唔係。 有遺傳嘅。 遺傳到咁上下，中數就嚟了。可能只蜘蛛深烤出界咗，即係開始嘅，但係唔計只蜘蛛有咩特別嘅，冇乜特別。 嗯。 普通蜘蛛啊，原來佢哋個個都係蜘蛛俠嚟㗎，係啦。係。阿美依直情係蜘蛛女俠係嘛？蜘蛛俠係講識飛嗰個喎，講。即係另外有一個咧，露頭髮嘅蜘蛛女俠㗎嘛，露嘴㗎嘛。 嗯， 系咪做 嗰个？ 系嗰、那个，嗰、那个就系尾衣啊！原来系嘛、嗯，开翻套品真系，唔系真系唔啊，唔得啦，唔好啊，喂，唔该真系。Uncle Ben 咁话开一套啊，犀利嘅，系大镬。好，咁啊，败女威啊，蜘蛛侠好似系咪都嚟紧入啊？ 动画 系啦，但系黑仔版系啦， 系啦， 咁啊，竟然 应该有两个蜘蛛侠，起码睇画头系。 即都有啊 ，Peter Parker 嘅， 啊，同埋有嗰個白色嗰個女， 系啊，嗰、那個其實系 Grand 阿 Grand 嚟嘅个， 系啦，起碼有三個， 系、啊， 会唔会有提晒咁多個蜘蛛宇宙里面咁多 个 咧？ 咁 喺配音我就好似冇嘅，但有倾片嘅，好似配音就 系倾片啊，即可能大敌又系倾片啦， 嗯， 即系个大肥佬，但系唔知点解冇超能力，但可以同我哋打嘅， 但 系社会大佬。 但配阿 Grand 嗰個女仔就係 Double B 個女主角， 哇！犀利啊！呢個係大黃蜂個新大黃蜂個女主角，竟然 嚇係嗰個女主角配音， 配音 係啊，哦，犀利， 配音好過見個樣啊！ 喂，一陣先講呢堆啦，係嘛？ 哦， 一陣真係會講下佢幾個話頭啊！我哋喂，咁快啲啦，講完呢、這個我要繼續啦，係咯，好多嘅一陣幾個話頭都會講啊！我哋臨尾先講埋啲睇咗嘢先。咁等我分快啲介紹埋嗰度日本嗰套嘢先， 係 講埋先，係一陣先講啲話頭。 應該係一個深夜嘅日劇嚟嘅嗰個。 哦 ，OK， 即係凌晨打後。 咧，佢呢個其實就講一個阿叔，佢又唔係好老嘅，其實我睇翻應該係六啊零歲咁樣啦，我覺得。 唔知公公定係爺爺啊，總之帶住個孫女。公公。 爺 爺。爺爺，OK， 帶住個孫女。 開頭咧就講佢個屋企佢個 着火啊嘛， 佢個媳婦咧就火燭啊。 哦， 死咗喺个屋嗰度，咁啊，净系救到个孙女出嚟啫。 系，系。 即系过咗一年之后咧，佢哋就再次搬翻入去呢个屋村嗰度。 哦，即系同一个屋村嚟嘅。 同一个屋村嚟嘅，但唔系嗰个单位嚟嘅。 O K，O K，O K，O K。 唔系嗰个单位嚟嘅，咁啊翻翻去，咁呢个阿叔叔咧就比较古怪嘅，佢咧系嗰啲好旧式思想嗰啲人啊。 系。 佢系觉得我哋呢个社区咧，应该就大家互相团结嘅。應該 是 即係好 即係又係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嗰啲 嚇，即係難兄難弟。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應該互相聯絡嘅，但係你知而家呢個社會就唔係 咁。嗯。 就係啲倫理關，即係左鄰右里嘅關係 都唔識噶嘛，係啦，係啦。 啊，唔識嘅，咁佢係想將個社區搞翻好。 嗯。 咁喺裡面咧，咁又有一個女人就話就好似黐線咁嘅樣嘅，就話佢咧就係嗰、那個佢嗰、那個呢、這個叔阿叔嘅。个媳妇个阿妈就话当年咧就系佢害死嗰两公婆嘅，即系佢个仔同佢老佢个媳妇。 咁但系呢个女人系咪真系嗰个阿妈咧？ 但系都未知嘅，佢好似黐线咁样嘅啫，其实。 哦，但系佢都喺度住。 但系嗰个阿叔就话系嘅， 即系佢都喺嗰个村度住噶。 系啊，喺个唔系冇讲佢系咪喺度住啊？但系佢会走嚟搵嗰个阿 叔。哦，佢又唔知系咪喺度住，总之系会出现。 话翻嚟报仇。 哦。 咁啊，讲嗰个阿叔就不断咧团结呢啲伦理关系啦。 嗯， 系有啲人就唔理佢。 嗯， 有啲就甚至啊，佢个孙女又走去谂住同佢讲好说话，就同阿叔讲好好啊，大家一齐团结啦。 个孙女个孙女系靓妹嚟噶，幼稚园噶啫，孭个红书包。 因为翻幼稚园嗰时咧，有个功课咧，就要写送俾啲隔篱左右啊。 系，即系个小丸子嚟噶啫，大佬。 啊！咁、那個小朋友就寫信俾嗰個隔離嗰個阿伯，咁、那個阿伯就鬧個僆妹，叫佢唔好搞啲咁嘅嘢添。咁阿叔就聽到就好嬲，咁當晚咧係殺咗嗰、那個 嚇 嗰、那個鬧佢個孫女嗰個阿叔啊！ 即係個爺爺啊！你知個阿叔係？ 係啊係啊，嗰、那個爺爺唔殺人添係。 嚇！咁多人驚。 啊！另外佢有個隔離鄰舍咧，就係呢個爺爺當年嘅朋友嚟嘅。 嚇！ 佢就同阿爺爺講話。佢都唔想再生活啦，因為佢老婆死咗啊、 哦， 想快啲離開。 又幫佢，又殺埋。 連嗰、那個呢一、這個阿叔都死埋啦。 你叫佢做爺爺啦，好亂啊！咩阿叔咧？明明佢阿爺。 係個爺爺連嗰個話唔想再繼續生存嗰個阿伯咧，都殺死埋。 哦。 即 係佢送佢一程。 任何一個人 阻礙呢個爺爺團結呢個屋苑嘅， 咁得人驚， 都會殺死佢 嘅。咁即係可能真係有機會，佢個仔同個媳婦係會殺嘅。 有機會㗎。咁但 係咁佢點鬼知滅跡咧？咁你殺咗人咁， 就係嚇嗰劇冇好冇明確指出係佢行兇嘅。 唔係唔係，咁佢殺咗人啦，咁點咧？咁佢有冇毀屍滅跡點樣？咁冇人知嘅咩？ 冇啦，冇人查，暫時第一集就冇人查。 咁樣 係啊？ 唔係喎，咁佢隔離屋個都懟冧埋喎。 女人咧，有一個女人就係佢阿孫女嗰個同嗰啲。幼稚園同學嚟嘅，佢哋兩個打交，咁就走上門話呢個爺爺話佢點樣教孫女， 又俾佢懟冧埋， 打佢個仔。咁當晚直頭放火燒咗嗰個女人嘅屋添。 哇！佢勁過 Terminator 喎、 啊。 John Wick 嗰啲嘢。 或者 大鑊個 John Wick， 佢都殺咗只狗啊！有人撳咗，喂你狗賴屎，落唔好賴屎條路，跟住又俾佢懟冧咗。 总之得罪佢都要死啊！而家系 啊， 即 系 总之得罪 过 佢嘅都要死啊！ 哇，以为唔系喎，好睇喎、啊，咁样好睇喎、啊。 成套剧第一集就系讲呢样嘢啦。 哦，即系杀无赦。 系啦，但系你呢个杀人嘅行动喺最尾十五分钟先出现嘅。 哦，前边就懒，即系好似 都系讲佢点样联络啲嘅跟者啊咁样嘅。 最尾突然间露出佢呢个凶残嘅一面。以为正喎、啊，唔怪得话呢套嘢咩好黑暗喎、啊，咩事咧、啊？我飞睇咗少少唔觉啊，咁样原来未睇到， 因为你未飞睇到最尾啊嘛。 系系以为咁正喎、啊，呢、這个系咯。 系啊系啊，咁噶、啊、最尾佢系。 但系佢完全冇讲佢点可以冇俾人拉嘅，烧人间屋喎、啊，咁唔会有差佬查咩？ 暂时都仲未有呢个警方介入呢 啲。哦，呢度 因为佢 呢度香港拍噶咯，要系咯个爷爷一系就任达华，一系咩嗰啲做噶咯，咁样啊，系嘛？ 制造到佢哋好似自然死咁样，或者自然 哦，即系佢有布局嘅， 有布局嘅。 哦，即系佢唔系走去咁样一刀吉死佢咁样嘅。 不在场证据啊！ 哇，犀利、啊，要蝙蝠侠噶咯呢啲。 系啊，所以都幾過癮嘅、啊，其實都 劇係。即係呢個 super villain 個名叫做 grandpa 係嘛？係咯，嗯，仲難得過個足球係嘛？ 嗯， 係咯，即係住到邊個屋村係咁死人㗎嘛？呢位有鬼啊嘛？原來唔係啊，有個變態阿爺啊。 係啦。 係咯，咦？咁啊，呢度會唔會有啲似童夢咧？ 佢就暫時第一集就未有咁似，但係我覺得個 feel 有 少少。你覺得佢講有啲似童夢啊？ 啊、那個 feel 即係 有啲似啊， 嗰個混 埋啦，係咯，最尾咪個靚妹懟冧翻佢係嘛？有超能力 啊！個靚妹懟冧咗個阿伯噶嘛，嗰、那個超能力阿伯啊嘛， 係咯，唔係我話呢度最尾係咪靚妹懟冧翻？最尾同佢對決啊喺度， 嗌佢個孫女係嘛？ 係嘛？搞掂翻佢啊最後，係 啦，就咁。 嗯， 咁都可以介紹翻，可以大家試下睇嘅，其實。 唔係，因為呢套係有啲 noise 㗎，話喺度好黑暗嘅一套劇嚟㗎。 因為表面上好似好光明咁啊做嘅嘢。 嗯。 即係話要守望相助啊，咁但係背面佢其實係好黑暗咯。 嗯，係啊，即係呢啲其實日本又啊又可以咁樣屋村都拍過題材，我都唔見香港有嘅。 其實我哋香港都可以拍呢啲。 麗德村咁，但係變咗講鬼啊，定係嘛呢啲講華富村咁啊 UFO 啦，係嘛？即係咦，其實可以就咁講個屋村，可能都好睇嘅喎，係咯，係咯，即係唔其實冇鬼，即係嗱，佢呢度其實冇鬼嘅，但係佢拍咗出嚟可能恐怖過鬼喎。即係啲人嗰啲扭曲啊嗰啲，咁其實你諗下屋村真係都幾多古靈精怪人㗎喎，咁黐線都可能有喎，咁其實咦唔係啊，呢個題材應該有得做喎，但係香港又冇拍過，係啊，你成用香港屋村做個背景人，喂，直情仲詭異啊，直接出咗嚟，嗱即係當然你要搵啲舊嗰啲啊，你一身冇靚嘅屋村唔詭異嘅，新屋村好鬼 OK 嘅大佬好多啊，咁你可能專登搵個舊啲啊，或者嗰啲咁拍，咁咪即係咪有個 feel 喺度咯，其实不是有鬼的，但你拍到好鬼戏咁嘅，即系其实人性嗰啲扭曲咁，佢 OK 喎，系咯，系咯，有得谂喎、啊。我都仲好入到拍啦，入嗰啲屋村唔恐怖嘅个样，入啲屋村其实大家都唔知嗰啲系屋村嚟嘅，你睇以为啲咩私人楼咩，真唔系啦，屋村嚟噶。 系。 其实凌波丽住嗰啲咪屋村嚟咯。 嗯。 即系佢度门有个好似派信咁嘅窿噶嘛。 系。 系啊，你仲睇唔出嗰啲就屋村咯，即系前边系 日本就叫呢啲叫 屯地，冇错啦。香港咧就香港 解释点解叫屯地嘅， 系 佢就话因为要将嗰个地方嘅人团结起嚟啊。 哦，原来系咁。 日本就会叫呢个屯地啊。 咁我哋香港屯地咧就讲一班人喺度屯地，系啦，系啦，即系有啲话啲屯地屯地波咁上下啦，喺度屯地， 系啦， 囤积土地，香港就系、是。 系啦，就唔同日本嘅屯地。 系啦，咪即系大可以你如果有套戏，上次咪拍过咯，套咩黑咩团地咯，即系上次系啊鬼戏嚟嘅嗰套， 哦， 即系 AKB 日本片，AKB 啊边位个话啊啊边位个话叫咩名嗰条女，嗰时个台柱咧叫咩？ 前田敦子 嗰度嘅咧，系前田敦子系嗰度咩团地啊？一黑白盒黑咩？唔知黑乜鬼嘅团地，咁鬼戏嚟嘅嗰度就真係咁，其实你大可以即係用呢个团地呢个字食字，你咪有 sell 囉，係咪係咪又话有咩阿波叔团地呀咁嗰啲咁嘢呢，係囉，咁即係又呃使啲人入场囉，团地系要死人嘅，系要死嘅，话啱啊啱啊抵死呀，咁就扯下完啦，你都唔系咁讲呢啲嘅，咁係囉， OK， 咁就冇所谓嘅，所以依家呃你入場啫，就係裝鐵凳㗎啦，啲戲院費事你戒爛啊嘛，睇完就咁 anyway， 咁呢套反而好特別嘅，好黑暗嘅一個故事， 係啦， 咁就睇下啦，我都未睇啊成集，所以我非睇下點解我唔覺黑暗嗰睇極東咯。 哦，因為最尾先會有啲咁嘅。 我未睇到尾啊，原來，我仲嚟啲小丸子又有心事嘅啫。系咯， 嗰啲伦理故事咁。 系咯，爷爷嗰下，原来爷爷夜晚就一拳超人，系嘛？去对付嗰班咁嘅契弟啊嘛。 系。 爷爷有冇头发噶？呢度有嘅。 有头发嘅，有头发嘅。 系，唔系 佢唔系话老嘅咋？其实系。 哦，佢唔好老嘅 ，OK。 佢好似六啊零岁，因为佢仲有个老豆噶。 吓？ 即系佢一家三口噶，佢要照顾埋佢老豆啊。 即系自己都仲有老豆， 阿爷爷仲有个老豆，就 系唔系啩？ 老人之外咁嘅样噶啦，已经系。 哦，即系佢即系三四代同堂嘅可以。 就冇咗佢中间嗰度，即系冇咗佢个仔嗰度。 系。系啦。哦，即系佢哋都冇出场就已经 ham 咗噶啦。 系一开场火烛嗰度，其实已经死咗噶啦。 O K， 好。咁啊，睇下吓，即系小丸子爷爷有几劲，系。系啦，以一拳超人嘅战斗力去对付成个屋村嘅人。嘅故事好啦，咁啊睇下啦，人哋点样发挥一个即系屋村嘅伦理故事啊？人哋啲伦理故事咁样发挥噶，唔系 TVB 咁啊，大佬好得人惊啊，系咯，好，咁就真系要睇下好另类嘅故事。好啦，咁讲晒咯， 好啦，影像我哋睇 过，好 review 讲完噶啦 ，OK， 系啦。